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高兴。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高兴。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DJ 都会陪你播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九七四大秀，我们假期不打烊。十一假期第二天晚上10:01，先祝各位假期愉快。跟平时都不一样哈、啊，今天晚上这个点应该是最兴奋的一个状态，困意还来得有些晚。今天晚上我们也是第一次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请到了3位音乐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作品，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主题。来，今天这场呢，不能唱自己的歌，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有一种把974直播间我们变成了 KTV 的即视感。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带来他们各自喜欢的音乐人的作品，先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玉， 欢迎张玉。 Hello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我是王新宇。 新宇是最可怜的，因为这周刚刚发了专辑。 对， 按理来说就是应该来唱专辑的时候， 是 就是不让你唱。 没事，我还会再来的。 下面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的，勾勾勾寻。但是我觉得王新宇没有那么惨，因为我今天会唱他的歌。 他逼迫你的是不是？ 他自己要唱的，因为你说不可以唱自己歌，但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唱彼此的歌嘛，对吧？ 姐妹关系真的这么好吗？ 那他发专辑了吗？ 必须打 call 哈。 对对对， 来，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然后我们的外援朋友也跟我们打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涵露，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音乐制作人，然后今天主要是以这个钢琴伴奏的身份。 对， 所以你其实也是一个 keyboard 老师。今天 对， 可以即兴的，如果大家想听不在我们歌单当中的歌曲的话，你也可以，会的话 那要看我听过没听过。 好，请问你们三位平时是会一起去 KTV 的人吗？ 嗯，后天即将就会 去，后天又去了。 又去了。对， 那你们在 KTV 当中是很疯的那些人还是？ 我们是吃饭的那群人。 对，我们去 KTV 就是为了吃那家 KTV 里面的东西。 先吃，吃完之后大家都撑得不行的时候就 开 始疯狂 始唱。就开始唱。 是很认真的唱吗？ 不认真， 不认真， 很癫。 就我觉得可能音乐人在一起然后又很认真的就是特别累、 嗯、对， 就大家本身都已经天天就保持那种状态，然后所以在平时 KTV 的时候大家就会舒服一点。 我听说过音乐人在一起超认真的 KTV、嗯、比如说跟胡彦斌老师一起唱歌的话，他会故意的把调升 key 降 key， 然后不断在每首作品当中提升难度，而且说来就来、 哦、 你这段唱的这种，然后下段就换不一样的。 我会不敢和他唱 K。 下回你要跟他唱 K 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学到了、 okay、 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唱他们各自喜欢的歌曲，然后前面也说到今天是可以有点歌的，对不 对？ 对， 如果你们会唱的话、 好， 可以， 没问题。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这三个平台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然后想要点歌、想要提问，随时都可以。请问三位，今天的 KTV 第一首作品唱什么歌曲？ 那就你先来吧。 我先来啊。 啊，不是一起来吗？ 哦 哦， 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哎， 是的，哎呀，还要等等 Q。 对， 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各个平台当中几乎都不会听到他们演唱的。 对，应该都不会， 都还没有唱过 的。但这首歌又特别脍炙人口，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 特别是在昨天的时候，大家都在表达出对于我们祖国的一份非常非常强烈的骄傲和爱国之心。我们今天假期第二天。各位如果会唱这首作品的话，隔空跟我们一起唱，超好听。然后我觉得不用报歌名，大家只要一听到的话都会跟着一起来。 稍等一下，我这个吉他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听话了？ 对，已经有朋友猜出来是什么歌了。 很聪明。 好，能听见吗吉他？ 哦，可以。 好了，有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到这里 非常好听。哎，你们真的可以做一个那个合唱团。 你可以一起唱的， 像黑鸭子的那种。而且你们彼此做和声也非常的合适。 是的，我们 可能经常一起唱。 对，一起唱歌。 对，我们确实很合。 你们在 KTV 当中会彼此和声吗？还是抢麦的各自唱的那种？ 东来一句西来一句。 我刚想说可能就是抢麦吧。有的时候就找麦就找不到了。 但是那种唱法的话，大家应该会唱比较自我，不会像刚才我们这样的这一版当中的彼此那么的去合着对方，对吧？ 哦，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有部分歌曲的时候也可以展现出你们平时在 KTV 的样子哈，不要那么收敛。 可以啊， 没问题，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第一首歌曲谁来？ 那行，那我就打个样吧。 哦， 来， 毕竟你是老人。 是，我是老人了。那就先来一首《男孩别哭》。 好。张总，小小小可爱说真好听，各个平台都在说好听。我们今天晚上好听的歌曲有很多，以下张玉现场带来的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给你描述一个灵魂，他拥有不谢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中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儿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破碎的身影，海洋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害？孤独的人啊，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over.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breaking.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over.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出一个灵魂，在拥有不息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它像是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星星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黑天也曾在这儿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害，孤独的人啊。我在想你走 Boy I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where， Don't Be Free Again Boy I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where， Don't Be Afraid 你那个挥手挥的，我还以为是你在忍不住的跳舞跳起来了嘞，然后还摆出来一个 OK 的一个表情。这是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特别有假期氛围的一首歌曲。本来我以为他们的版本其实更像是度假的那样的一个海边乐队风，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这个版本特别爵士味道。 对，可能因为我声线的关系吧。然后其实他这首歌整个节奏也是很 chill， 然后大家就跟着一起摇摆的那种感觉。 这是你很喜欢的作品吗？ 我还挺喜欢的。 你每次在 KTV 当中会有开嗓歌曲吗？ 我的开嗓歌曲其实 应该不会是这一首吧。 对，不是这一首。 对， 嗯， 那为什么把它选择你第一首的演唱歌曲？ 就是它也可以当开嗓歌曲，就是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就是通到我比较低的声音，然后就把它整个通道打通，先打通它。 啊， 对， 所以你不会选择一首很此起彼伏的一首歌曲。 不会，其实我都是看心情来，在 KTV 的时候。 哎，之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做一首这样的作品。 可以啊， 你看跟海龟先生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每当夜色降临， 是不是你这个低声，这个嗓音偏低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这样的。您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就是 我觉得 不同的。 我觉得像在酒店当中听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很有放松，但是又有紧的那种爵士感的一个味道。 嗯， 它比较丰富。 嗯， 像红酒一样，层次感很强。 嗯， 你们俩干嘛要消失？ 他们两个在 认真聆听。 你们在 KTV 当中，他唱完以后就过了是吗？ 他唱完 啊， 他一般也没 不唱这个歌。 嗯， 他唱那个什么来着？ 什么疯狂大请客？ 疯狂大请客。唱的什么都什么一可口可乐一打一打的开， 什么样样我都会啦。 为什么不拿这首歌曲做开场，不是很好吗？ 对，唱疯狂大请客。 你在矜持什么？ 我就是这首歌疯狂大请客，也是我们大家都吃饱喝足， 啊，真的会疯狂大请客， 就开始在那儿嗨的时候疯的歌， 对吧？一般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都是为大家一起疯的歌曲。 对吗？其实我们是那种，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热场环节， 对， 我们都是和特别熟的朋友去 KTV，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除去那个热场的环节，他就开始吃完了以后就玩了。 那现在唱怎么样？你说完以后大家都在说现在唱 疯狂大请客吗？ 啊， 那我就来一点吧， 一点，对， 来 一点 吧， 啊， 好吧。 嗯，你们要一起吗？没有伴奏， 就是随便来一个，就是 来吧， 很开心啊！ 疯狂大请客哈，来。 对， 我听他，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好厉害，肚皮好厉害，大家胃口都开怀。嗯，后加今后加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Cheesecake 蓝莓派我连吃个十几块，好了好了。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会换好几种音色然后唱好几个角色。 我第一次去 KTV 的时候都集体被他惊了，你知道，所有人因为他的那一首歌曲都爱上了这首歌。 他平时在屏幕当中是一个非常矜持然后很冷静的一个人，谁能想到会有这种超级大请客的这样的一面。 对，他还是有反差的。 对， 你们当时在 KTV 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次听是不是？ 哦，惊了，没听过这首歌。 我也没听过这首歌曲， 我真的惊了。特别是他会演绎什么什么， 我的肚皮好厉害， 他是站在那里， 对，站在那里。 我们正常唱歌可能都是坐在沙发，他是站在中间，然后他会换好几种角色去演唱这首歌。 那我们刚才都没有看到他站起来的那一面，真的是太遗憾了。 可能不是这个那个气氛吧， 对， 就没吃饱是不是？ 你下次吃点 行，下次吃点喝点再过来。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刚才唱完这一个，即便是没有伴奏，我也喜欢上这首歌曲。 是，这首歌真的可以听。然后他作为 KTV 冷场的时候热场歌实在太好了， 特别牛， 特别牛，一下子就带起来了。 假期当中，我觉得去 KTV 的朋友肯定很多。如果你要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话，立马就可以马克上。 对，是的。然后你足够爱你的，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唱的好听不好听，它出来以后气氛都是一样的， 真的无所谓。而且你特别爱你的朋友们嘛，然后看着他们突然就觉得很无聊，然后你就想让他们嗨起来，开始给他们一边唱一边演。 你这个样打得太好了。 这都是我们打样的一个。 对，那瞬间把我们的气氛调到这样了以后，接下来谁来？两位新朋友 来吧， 你来吧， 来吧。那我唱我 行，瞬间就荡下来吗？ 那也没有欢快的歌，那我就唱一个。 不是也可以啊，你按你自己的感觉走，你想我就 我。 我 们两个准备的都是， 那我 非常抒情的， 非常抒情。那怎么办？太抒情， 那就让大家舒服舒服吧， 舒服舒服吧。 可以啊，对啊。 嗯，那我觉得，那我也是用伴奏唱吧，先。 没问题啊， 好吧。 嗯， 要不然整个我怕一下子被我气氛搞砸了。 那等一下就是我了。 对呀、啊，你决定唱我了是吗？ 你说是简爱还是你就不要想起我的字画？ 大家来投票。 这个问题交给你们了。 这样，我看到的第五歌， 嗯， 然后我们就决定唱这一首《简爱》还是你就不要想起我，把歌名发送上来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上来。第五个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好，我已经看到答案了。 什么歌？ 哇哦！我真的没有正经唱过这首歌哎。 没问题的。 随风去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云来，有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去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见证你前程以来，惹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 卡弹了， 太真实了。 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云来，有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牵着你卷成云来，把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 忘唱了。 好听啊， 好听， 谢谢。 哇，我真的只有在 KTV 才会唱这种歌。 卡了，忘唱了，这太有 KTV 的一个感觉了。 真的就是 KTV 的感觉。 这足以证明我们这是绝对在直播间现场的一个真唱。《简爱》这首歌曲，你在 KTV 当中会选择第一首唱吗？ 一般会。 一般情况下是会的。 这首歌曲不好唱吧，作为第一首歌曲。 对，但是我就是我在 KTV， 其实我就不管你，我想到什么唱什么。然后我是从小就听这首歌，所以就唱这个。 听起来故事很丰富哈。 对，从小就听这首歌，我很喜欢听阿妹的歌。 阿妹的 其实我还会唱《听海》阿妹的，然后《开门见山》，对不对？我也吼过。 你也吼过。我王新宇也是吼过的 啊，我吼过的。KTV 我就狂吼，想到什么就吼什么。还有宝哥，我们都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宝哥唱 三天三夜 ，也许明天唱出青筋来了。我在 KTV 就吼，跟我们的喜爱姐姐平时也是比较高冷，在 KTV 里也是吼的青筋爆出。 平时高冷， 他就是可能看起来吧，但是一熟了他就那个样了。 哎呀妈呀，就这样。 我觉得今天晚上太好了，我都不用说话，你们的老歌就很好。刚才这个版《简爱》不算是吼的吧？ 不好，这个我都非常的那个收敛了， 对吧？ 还认真唱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吼一下好不好？一会儿选一会儿好不 好，选一首可以吼的，我们吼一下， 可以，好好好， 好，不用现在立马吼， 好好好， 来，接下来勾勾， 我第一首歌呢，我肯定要唱一首，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歌，然后也是那种非常厉害的歌，就是这首歌写的也很好，然后曲也很好，唱这首歌的人也很好，这首歌叫《敢》。 Oh my God。 我真是谢谢你了。 我还想说是有多敢把这首歌曲然后跟前面我们听到这两首都这么优秀的作品， 对、啊、 结果 对 确实是， 那我肯定要拿这首歌跟他们来就是来 battle 一下，对吧？ 对，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假期第二天，我们直播继续。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去唱他们平时在 KTV 当中会喜欢唱的歌曲。然后有一位朋友呢，就是真的很贴心，很会给人打歌。第一首歌曲就唱了他的好朋友最近，就是本周刚刚带来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 对，我的专辑叫《花絮》。 所以你是谁？先跟大家打招呼嘛。 啊，我是王新宇。对，忘记了。 这首歌曲叫做《敢》。 对，敢。 嗯，你刚才说有什么故事？ 这首歌是我在去年那个组里唱的，写的一首歌，就在组里的时候写的。因为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我们就100多个女孩子在一起很浪漫，就觉得我们每天都是成为了互相彼此的习惯，因为当时就是不是在封闭嘛，嗯，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都不同的人在做一样同样的事情，然后觉得在外面的一些特别华丽的事情不如在一起待的每天的早早晚晚。所以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在歌词里有写，其实我想说，就看似华丽的事情比不过一起度过的早早晚晚，但是我把其实我想说这几个字去掉了，就是给大家留个彩蛋发现。对， 我必须要打破一下你刚才这么美然后这么深情的一段哈。 对， 一百个女生在一起，你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儿 啊？真的很浪漫，我们也不吵架，也不叽叽喳喳，也不怎么，真的 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 我进组前我们确实会有心理会有这种担忧。 100个女生，哎，朋友们， 就可能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目标在，然后在这个组里面努力在进步吧，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实没有大家猜测的那样，就是哎，他们会不会打架，会不会吵架呀，什么的这种的，其实不会的。 好像大家听到女孩子跟女孩在一起很容易有矛盾发生， 对对对，而且像就是会觉得会特别吵，哇哇哇一起叽叽喳喳。但其实我们不是，我进组之前特别恐惧的， 但是吵是真的挺吵的，就是大家的声音确实挺吵的，叽叽喳喳确实叽叽喳喳， 不吵才不正常，我觉得 比较和睦。然后就比较我就是发这首歌的时候，我评论人写，我说我将会永远怀念那段时光，嗯，就以后的日子无论我过得多好，我都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平凡且最浪漫的一段时光。 那是100个在追梦的女孩子， 是的， 真好， 让令人怀念。 而且主要是有一幕，就是会，我记得你就是在那个阳台上写的嘛，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阳台，然后下面就是游乐园，等落日的时候吧，然后就会有就是夕阳那种感觉，就很浪漫。然后几个人都是一群女孩子，然后在那儿休息聊天，然后还有人在那儿对着镜子练舞练歌，然后他就看一下这一幕，然后他就写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那个阳台底下还有一池子锦鲤，我们还会对着锦鲤许愿。 对锦鲤许愿对，还有火烈鸟， 我们也就是 对着火烈鸟许愿吗？ 然后我们是对着锦鲤许愿，然后对学火烈鸟叫。 对， 怎么叫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好像有点类似 对，对，就是这种声音， 就是能经常能听到。 然后我们就看 在路上的朋友说，哎，我听到了什么， 有那个过山车。然后我们就想，哎呀，我们怎么在里面都没有去坐过一次过山车，然后其实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长隆了，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们每天都能看见那过山车，因为每天在训练室嘛，就想着说，哎呀，去刺激一下，我一直没有做到。 这首歌单听的话，我觉得是挺伤感的。 嗯， 但是你这样讲完以后，它是那种 美好的。 对， 对，我敢跟你一起疯狂，什么都不管，就是我敢跟你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对，然后你这样讲完以后，我觉得它那个浪漫感的层次感也变得更强了。 对，反正我是很喜欢，我觉得我在我的整张专辑里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就可能就是故事感最强吧。 嗯，如果大家想听这个心语自己唱这个他自己的版本，之后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这个专场哈，还是做一下弥补， 可以，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啊，可以， 好，你最后再给你一点时间打一下新专辑好了。 好，我的全新专辑，哎，我叫王新宇，我的全新创作专辑花絮已经在各大平台都上线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支持我的实体，谢谢。 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对，首张创作专辑， 意义应该是非常强的， 对，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 KTV 时间。哎，你们三个都没有，这时段要有一首合唱歌曲吗？你们在 KTV 当中会有合唱吗？多还是少？ 就是，没什么合唱，就谁抓起来一个。 对，因为 KTV 都会有好几个麦嘛，所以就一起唱。 对呀，啊，那不是合唱的机会比较多吗？ 对，就是， 哎，我们会合唱什么呢？ 咱们没有合唱过歌， 我们很少一起合唱。 那你们每次就是各唱各的？ 那我们来一个朋友一生一起走吧。 还不唱兄弟呀，啊， 想你 了，想你 了， 你在哪嘎达还好吗？ 你可以把这两首歌连在一起。 这里有没有会合唱？ 哎，我们想想吧，我们 通常大家会把第一天作为合唱曲目。 第一 天 我可 以，啊， 可以试一下，嗯， 对吧？啊， 嗯， 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天。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这首歌曲完了以后，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答应大家可以点唱的哈，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想听到的歌的歌曲名字发送上来，然后如果会唱，接下来就是点唱时间。 可以一天， 哎，会唱的朋友可以隔空一起跟着我们唱哈， 反正我也听不到。 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 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但你其实很可爱， 你若活在明天，活在期待，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唱，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着时感，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疼痛的魔幻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下一个你来，很适合你这句词。 你很搞笑，你很奇怪，你头发很乱，有的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 这么说来很不单纯，你陪我看海还那么蓝，我又好像不应该把你想得有点坏， 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到站着不是很习惯， 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着时代，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蓝色的海，爱上的雨， 云的那段不转弯， 很嗨啊。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上的交怀，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有那个 KTV 那味儿了， 场子瞬间就嗨起来了呀。 对， 哎，很多人在 KTV 当中第一首歌曲会唱这首歌曲的。 哦，好像是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我看那个就是热搜，哎，不是，就是排行榜嘛， 啊， 都会有 KTV 排行榜。对， 因为他瞬间就可以把场子嗨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乱唱， 而且都会，大家都会唱。 是张总小小小可爱说是我这个年代的歌。哎，我今天晚上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歌单当中的歌曲都还挺老的。 对， 不像你们这个年龄会听的歌。哎， 我们是挺喜欢听那个经典歌曲的。 对， 嗯， 是的。 刚才是受限，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座位的话，你们应该在现场又蹦又跳 起来。 啊，早嗨 起 来了，我们在 KTV 跳舞， 离开地面了。 洛凡依晨说好听，我一个日常情绪不高的男生都躺在床上跟着合唱了，现场情绪感召力可见应该是相当好的。我刚才都忍不住都跟着一起来唱了， 谢谢。 那个不和谐的声音就来自于我。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所以孙燕姿是你们三位都喜欢的歌手吗？ 喜欢，好喜欢， 喜欢的， 喜欢。 我还以为你迟钝。 不是，我不是，我是迟钝，我不是迟疑。 迟钝。 来，我们刚才答应的说这个可以点唱的环节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哈。 可以。 一个一个平台来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微博平台。微博平台程班班点的是少年，有人会吗？ 少年，周华健老师的吗？还是谁的？ 我觉得应该是你曾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对，是。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不是吧， 像糟糕 这句话吗？ 好像就会这一首。哎， 你曾是少年。 哦，对不起。 对不起。 OK， 你曾是少年应该问题不大吧？你们？ 对，我试 一 下。 会 一 点点。 会一点点可以做和声。 你曾是少年。 你曾。 好，我们现场瞬间变成了找歌词时间。各位可以想要点歌的，继续把你想听到的这个歌名发送上来哈。 可以吗？你们？ 你先唱， 你 唱。我只会 唱 一点啊，前面。 行，试一下呗。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相融的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恍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着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却在北京上海，你唱啊你 唱啊。 突然进来的状态，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 青春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地方，人却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 许多年前，你曾只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错付出这一生， 还可加词。 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 相信你能成为最想成为的人。 哎呀，这是十一岁呀， 很努力了，虽然 很努力了， 很努力了， 已经非常努力了。 很努力了，虽然唱的稀碎，但是希望完成大家的一个 心愿。 对， 哎，这个稀碎版本我莫名其妙听得很感动。哎， 哦，真的吗？ 特别是刚才唱到稀碎的许多年前，我曾是个朴素的少年， 这唱得也挺朴素的。 你们现在就是朴素的少年的阶段呀，然后三个人关系还这么好。 对，我们关系是真的很好，我们几个的关系是真的非常， 友情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 但是在那个当下，大家都是少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那么爱音乐，都在一股绳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努力做事情的时候，在唱这样一首简单的歌，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我们的目标比较一致，其实。 然后这首歌又是 SHE 三个人唱的， 对， 我们今天也是三个人唱的稀碎版本的。这么稀碎版本也是很难听到。 对，我们也是，其实就是为什么能一直保持这个关系，我觉得我们的首先目标一致，其次是我觉得我们还挺有那个劲儿的。 对， 哪个劲儿？ 就其实我是觉得，嗯，比如说之前有一些朋友，你会发现你们突然就不联系了，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感情上有什么变化，而是只是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路，他可能去做这个了，我可能去做这个了，然后慢慢的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朋友只能陪你走一段路，然后下一个阶段会有新的人和你走在一起，就看能走多久，大家是这个样子。 三个人好像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性格都会不太一样。 对， 你们三个是性格是相似的还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不一样。 嗯， 然后你们三个在一起是叽叽喳喳的还是哪一种型的？ 我是觉得吧， 他叽叽喳喳， 我时 常我看出来的话特别多。 虽然说我精神分裂，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开心就特别开心，难过非常难过的人，就有点大喜大悲那种感觉。 嗯， 真 的 他自己。 所以你通常是带节奏的那个人。 对啊，我就比如今天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我的专辑卖专辑了，我刚才还在车上说，我说我怎么这么开心啊，然后我就对那个警察叔叔敬了个礼。 对， 多可爱。 他就是 超级开心。 但是他有可能下一秒就会变得很悲伤，看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你在一个晚上能看到他脸上的春夏秋冬。 真的。 嗯，所以是最神经质的一位。 对，他会突然在家里就是边自己在那编舞，然后突然唱起来，那就说明他非常心情非常的好。 真 的，在家里开演唱会。 对，我在家里我会晚上， 很多人会在家里开演唱会， 就我把我的音箱设备全部搬出来，然后我把那个灯还要调得非常的有那个落日灯那个感觉，然后放在客厅，然后把窗户门都关起来，生怕邻居投诉，然后就把吉他插上，自己开演唱会， 吼着唱的那种吗？ 就随便唱。 他要逼着我在那看，因为我们也是室友。 对，因为我没有，再也没有别人在看， 我就赶紧给张玉，然后悄悄。 他不邀请你，而是逼着你看。 我就是要坐在那里看。然后我就赶紧给那个张玉还有乔乔他们发消息，我说你们 快来 我家 开演唱会， 快来我家有人在开演唱会，然后他们都没有来。 然后我一会儿比如我唱累了，我就把设备咔一撤，我说不行了睡觉，然后就睡觉。 你这开演唱会只是自己开，然后也不直播给大家看？ 不直播，因为我唱都是神经，就有点神经兮兮的，我东唱一嘴西唱一嘴。 大家也许就想看神经兮兮的这样的表演， 就比如我唱唱啊，我就会突然这样， 这样才好看啊。 对， 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 好，大家的留言非常的快哈，我忘了刚才是哪位朋友点了，但是我记得他有一位朋友点想让张玉唱过火。 哎呀妈 这是哪位朋友啊？ 我也觉得哦，张宇可以吗？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唱过火呢？是因为哦，我今天下午王馨予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我就随机，我为了上麦，然后我就随机点了一首歌过火， 结果就把自己坑了吧？ 有那么点，但是我还是 你会唱的哈， 我还是可以唱一些动情之处的。 妈呀，他们三位的歌路真的是有够老， 听的比较多， 够经典啊。 对，主要是可能热爱音乐，然后从小父母听的一些歌，自己也会记得。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你始终有暗暗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 哦，现在我又要开始变了， 梦已破碎。才感谢你的梦已破碎，和在眼里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要的回。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还是很好听的啊， 好好听啊， 好好听啊！你说老人家听到这样的歌曲，就真的是觉得一下找到那种共鸣感、代入感。 好好听， 好听，那音色也很好听。 而且我发现张宇唱任何版本的歌曲，他都会带出自己的味道。 对 对， 嗯，这是他自己的音色方面的问题吧？ 自己的问题， 对， 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有人点起风了。 给我们出题， 出难题。 对， 还有也许明天， 耶！ 王馨予，王馨予不要好。 勾勾会吗？ 也许明天啊， 对， 可以， 会吧？ 还有刚才 yes or no 的，我觉得也许明天更会。 也许明天没伴奏，这个歌必须得伴奏才能哈哈哈那种。 我看那也可以，就是别那么喊嘛。 我来 可以，你可以唱一个轻柔版本， 这样 吧， 我们在底下 轻唱嘛，也可以 呼一个阿妹的，好不好？ 可以， 然后就跟着他一块来唱， 可以啊， 好好， 可以， 没问题。 一段就好，不用唱多哈。 太好了，那个太高了。 来，赶紧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 看不见终点在哪里，生死游戏，我的心我就在浪里是高又是低， 低 推着我向前，每一天曾经我放纵享受，到最后无处解脱，越心痛就越快乐，越想快乐越寂寞。也许明天没有谁陪我走过朝夕 角落，也许明天还有你陪我开始，直到最后还一望无际，我在等你。 好听， 好听。 阿妹的版本太高了， 要不要继续？ 在哪里？深邃于心， 我的心。 哎，张玉，你被举报了啊！大家都在说你在对口型，你不吼一嗓子吗？ 没有谁陪我走过潮起潮落，也许明天我还。 差评，差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我。 举报，举报了你！ 你应该把话筒再拿反。 对。 对，刚刚是我对口型的一个作品。 我刚才听那个 太难了，跟阿妹一 块唱，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本来其实用伴奏自己在 KTV 唱的时候觉得还好，有阿妹的声音铺在、 哎、你自己在 KTV 的时候你会降 key 吗？ 不降啊， 不降。 你们都不降， 降了就没意思， 没意思就好，就要吼的爆青筋。 对， 刚才并没有这样的场面， 稍微收敛。 你刚才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你就要开始去飙了，结果你收回去了。 对，我就感觉我太疯狂了，有点。 哎，你们的这个荧幕矜持感真的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卸下来？ 什么时候 把那个假面给卸下来？ 我们 说好的 KTV 我们都 K 了一个小时了。 我的心，我在干什么？ 你现在突然想开始唱了？ 我的能力，我可以唱《我恨我爱你》，唱一点。我可以清唱，其实。 来， 我恨我爱你。我其实很喜欢唱这首歌在 KTV， 然后这首歌 是也许明天还是我恨我爱你， 我恨我爱你。嗯，这个其实也算是我的一个，对不起，用错麦了。这个其实也算是我的一个，开嗓曲目吧。 哦， 对，所以可以随便给大家唱两句。 来，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见有鸣。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有悬疑的几率。 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过，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 好了，谢谢，谢谢。 好听，好，这是我们前一个小时带给大家的我们的 KTV 场。任何 KTV 我们都需要有休息喝点水的时间，接下来到我们这个休息喝水的时间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一边点歌，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日出又东方。 这群人的脚步唤醒东方，这间小屋的灯光编织山河的形状， 是多少眼睛万千的目光，围在桌旁拥抱这块天地的力量。 这条路的信仰守望着远方，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 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 信仰守望着远方， 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 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看我们直播视频的朋友说，突然间一点都不困了。对呀，才晚上11:06，假期第二天，哎，正是熬夜的好时候。哎，通常你们放假的时候是会大肆熬夜的吗？ 平时想熬的时候也挺 我就是如果说学生时代吧，就是现在时间比较自由嘛，因为大家都是像是自由职业者似的。学生时代我一到放假会不是说熬夜，是没日没夜，是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很精准， 太真实了 没日没夜关系。 哥哥你干嘛，你感觉你不是这样的人 啊？我吗？我其实平时睡得还算早吧。 你是比较早睡早起的人， 就是得看跟谁相对比。 跟他没日没夜相比，你肯定是正常人。 对， 我是最早睡早起的。 对，他是 真的，我是到点我就不行，我就必须要睡觉。 这个点该不会已经睡了吧？日常？ 哎，其实12点左右我就几乎已经躺在床上，就差不多了。而且我说睡就睡，一睡就着。 他是我们大家的闹钟。 他最爱说的就是，比如说到了点了，然后我们还在外面，比如说吃饭，然后或者在朋友家怎么样的，他就说，哎，不行不行，困了，走， 到 点了，我真的有点。他说说真的，我真的有点困了。 然后说睡就真的睡着了， 就走就离去 就 要回家 了， 睡觉了。 然后早上我大概9-10点就会起床，然后我就喝咖啡啊，然后就洗漱，然后就坐在沙发上，就把咖啡喝完消肿，然后整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叫他们。然后 咖啡喝完消肿， 对，然后就开始叫我们，他就是我们大家的闹钟。 真健康哎你。 摩羯座， 来给你点个赞。 我们的土象， 真的是。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当中，挨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玉。 今天晚上有点疯狂的张玉，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了。 对，这次更放松了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对，都是熟人嘛。 好，你还可以更放松的是吧？ 还能 还是这就是你的已经放松的状态？ 还能更放松吗？就更放松，会不会有一点无法无天了？ 哦，就影响播出了哈。 对，会有影响，估计。 嗯，那你还是收着吧。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新宇。 新宇今天这周刚刚带了新专辑，所以欢迎大家去网上搜索他的新专辑。 对，花絮，谢谢。 嗯，然后今天晚上你说你要这个青筋爆出的哈，目前都还没有。 就那么一首，也许明天会让我青筋爆出，其他的都。 听海你不会吗？ 听海会啊，听海会。 对吧？ 听海，你就不要想起我，也有可能会青筋爆出。一会儿看状态，可以试一下。 你别看状态，你把你矜持放下来好吧，哪怕爆一下子的 可以可以。 好，来旁边这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勾雪莹。 你今天目前为止都是比较矜持的 啊。我矜持，我平时就是这样。 你平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天哪， 我听到了啥？ 天哪，可能坐在这儿那个限制了我。 椅子把你禁锢了。 你们俩揭穿一下他平时什么样的。 神经病， 嗯， 也是神经质。 勾勾是和熟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很爱讲话， 话特别多， 话蛮多的，就是可以说是蛮多的。 是乱说还是？ 他不是乱说，他就是 啥都说。 对， 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这想起来说一句，那是想起来说， 啥都说。 嘴可真碎。 就是只要我能接上的，我就说。 好，嗯。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隐形人的存在。 画他画了一夜的画， 他在画我们。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特别无聊在旁边？ 我们用麦克跟他说一下，再打个招呼。 特别开心，大家好，我是李涵露，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键盘手。 前一小时确实好像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我的歌有几首都是他写的，这张专辑里的半部就是露露写的，词曲都是露露，然后之前的睡前故事也是露露写的，非常有才华。 嗯。 所以我哥知道画画嘛。 哎，平时 KTV 的时候你跟他们一块去吗？还是你不参加这样的？ 没有，我一般成天都在家里， 啊， 不怎么出门。 妈呀，今天把你请出来也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头也没洗，妆也没化，衣服都没换嘛。 结果就坐在这里也不说话，纯粹当观众。 画画。 后一小时一定要加强你的存在感，真的。那我们后一小时就从弹唱开始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 来弹哪一首歌曲？谁先来？ 我。你想着我吧，那就好吗？ 那首歌的名字叫我， 弹唱是吧？ 对对对， 佩林老师的 我。哎， 我 还说真好，一块都抢起来。这首歌曲很动情。 对。 以下我们现场弹唱版本的。刚才也有人在点这首歌曲。 是吗？ 对，我忘了是谁了，就当时送给你的好了。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还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哪个我是真，哪个虚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哦，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会爱我？谁把我看到？莫非是我不够好？谁会来拥抱？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哪个我是真，哪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胆怯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爱我？ 弹唱版本总是杀伤力会更强更强。 嗯，真诚一点， 对， 最简单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对的， 在 KTV 当中唱了这么走心的歌曲之后，大家都会沉默吧？ 就会除了吃，应该会静静听歌吧。本来可能和隔壁交头接耳，但是听到这首歌会静下来认真听的那种程度。 听 听， 嗯， 这首歌谁选的？ 我选的。 你很喜欢这首歌？ 对，因为我很喜欢它里面的那些歌词。 嗯 嗯，因为我感觉它的歌词写的就是跟我们很有关。 嗯， 就比如它有几句，就是当有一天舞台变小，还有谁能把我看到，就这种，就感觉好像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对，哪个我是真，哪个是假呀什么，就它词我觉得 很好，就很戳我心。 对，这首歌一出来以后，很多人都是会被他的歌词还有旋律所深深的抓到，而且不光是演艺行业，其实在各行各业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鸣感。 对，是的。 我完了之后，那不妨我们这一趴就走心一点好了。 可以啊。 好吧。 可以啊。 然后会是什么样的走心歌曲？ 走心歌曲下一首，Slash 的 Gotten。 好，以下这首 Gotten 来自于张玉。 这是张玉版本的 Gotten， 下辈子想做一只高冷的猫，说他最近正好也一直在听这首歌曲。 嗯，其实就是刚刚说聊到走心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的。就比如说你可能经历过一段感情，然后经历过后呢，然后你还是会偶尔会想起，然后会回味起来，然后你又会想到会不会某一天，然后我走在了我们之前总一起出现的那条路上，然后他刚好又再次的我们相遇了，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对，偶尔心里面会还是会想、嗯、 你是这样的人啊。 我其实我之前有一点事，但现在就可能长大了会看得比较开了。 但是偶尔还是会不经意，就是那个想起，就是自己会想起来那个画面。 对， 只是那个感觉强烈程度会有差别。 是的，是这样的。 哎，我觉得这个引子引得很好。走在一条街上，曾经你跟他在这个街上有些画面，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走在这个街上，请问接歌会接到哪一首上？ 接到那个 抱青筋了。 你就不要想起我。 是吧，我没理解错吧？ 我觉得分不同的阶段，对吧？ 对， 如果是刚分开的阶段、嗯、可能是不同的歌曲，分开了一段阶段、嗯、一段时间以后又不一样，然后隔了很久以后还是不一样，所以看你的浓烈程度选择歌曲对应就不一样。 那就你就不要想起我吧。 好， 来吧， 抱青筋哈。 抱青，哎呀，那我抱不出来那怎么办呀？ 随缘抱。 随缘抱， 随缘抱， 你帮我一起抱一下吧。 抱不出来硬抱。 我这首歌可能你就先唱吧，我看我能唱的时候和你一起。嗯， 可以。嘿，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看见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潮起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也坚听你说多爱我，都是那些的快乐难得美好，你真的可以不要，才刚成全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你就不要想我到疯掉，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每一次在 KTV 的时候也会觉得时间过去得很快，你们这么爱唱歌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吧。 每次等到那个服务员然后来问我们说，哎， 要不要加时， 我们是不是要加时要去了 然后你们就会加时吗？ 会加， 有的时候加，就玩太嗨的时候就加一会儿，玩的不嗨的时候就是睡觉睡觉回家。 那不是，就是， 那只有 你 自己了， 就是 他自己这样。他说不行了，到点了，到点了， 想睡觉。 你们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去过 KTV 的经历？ 我去过， 我也去过。 我没有，我不能接受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唱歌。但我去过那种就是就是商场里面那种单独的 啊，那个不算了 不算， 自己一个人去 KTV 包过下午的，一个下午的有没有？ 啊，我是晚上 三个时段的那种。 我有包过三个时段，是因为我等人，我有时候等人很无聊，我就会找一个附近的 KTV 唱歌。 哦，那你是认真唱的吗？在 KTV 当中？ 我自己的时候是认真唱的。 什么叫自己？那你跟其他人唱的时候你反而不认真？ 唱完了， 大家唱歌的时候就放水，不是？我是 完了， 不是 完了， 就是。我会发现 KTV 首先它灯光不是特别明亮的那种嘛，然后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不会有其他的干扰，然后就会很自我。 所以唱慢歌多还是快歌多？ 我唱慢歌多。 好，王馨宇呢？ 我也是慢歌，就唱慢。我是上大学的时候会有这个行为，然后大家都去组队去网吧嘛，然后当时然后我就很无聊，然后下午就宿舍人都去网吧了，然后我就说，哦，这不行，我晚上我也要出去。 哎，等一下，女生宿舍也是这样的？ 嗯，去网吧。 女生宿舍也是去网吧的？ 对，打撸啊撸。 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女生宿舍都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嗯，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时段。 勾雪莹一点问号脸，真的吗？我们宿舍不是这样的。 我们宿舍不是这样的，就是都是， 哦，我们宿舍这样， 基本上也都是回来了，然后要不就是 逛逛街啊， 对啊，然后吃个饭啊， 什么格子铺啊，诸如此类的。对， 可能我不爱上网，应该是。 你那个表情非常到位，那个问号脸。 去网吧 啊，然后你就自己去 KTV。 对，去 KTV。 你也是慢歌？ 对，慢歌 也是很投入， 就是想起什么就点什么。 嗯，好。 对，疯狂。 他们俩都这样说完，你会勾起你想自己一个人去 KTV 的想法吗？ 不想。 你是觉得孤独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在那儿唱什么呀？我练歌我就可以在家练，但是如果说像张玉刚才说那种情况，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点子。如果要是等人等需要等很久的话，真的可以，因为我平时要么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待一会儿，但是 KTV 这个选项， 对啊，多美好。 嗯，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加快我们的速度。 好， 我们先进行一下点歌时间好不好？ 好， 一点就可以啊，你们不用每次很认真的唱完一整首。 OK， 好的。 我们看一下听听 FM 的朋友点歌。首先生如夏花想要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会不会？ 会，就唱一点就可以是吧？ 他对，唱一点就行。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好听。洛凡依晨点戴佩妮的《两难》，有人会吗？ 我不会 sorry 唱不会唱。 好，梁静茹的《勇气》。 哦， 勇气 会啊。 嗯，爱真的是用这个， 对，唱吧， 你唱吧。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你的 真心 好听。年轮说， 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 是碰巧遇见你， 笑我 了解这个你， 不止我自己在笑， 沉迷这个你， 时间代替无憾。 好听哎， 真好。 说爱你，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是这个吧？确定，其实还不确定，四目相对真的有心机， 是这个吧？ 对， 不见你会想你，见了你会想你。 我的世界仍然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情景。 你们都没有注意，杜杜也在隔空在那想要跟着一起唱，你拿着麦就一起唱啊。 很害羞，露露， 害羞女孩，害羞的女孩。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哦哦，愿你坚持这些的勇气，无论是谎言去拥抱你。 我词不太会， 我怎么怀疑是我妈点的？ 已经可以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来， 抖音这个风哥这位朋友点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最后一首吧，有我们听听聊天室的心田说，觉得王心宇的声音跟 Zara 梁心怡有一点像。他说你要唱下雨天应该会很好听。 啊，下雨天。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 好好听，妈呀！要不然我们最后半个小时就这样清唱好了。 开始接歌， 接歌。 K 歌之王你们会唱吗？你们会在 KTV 里面唱吗？ 唱啊、 可以接起来吗？ 我会唱其中的一些歌。 啊、哦，我也是， 一个嘴角。 那就我们即兴的接好不好？ 好， 然后谁先唱，唱完以后就把手指到下一位，下一位就接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你会的那一些。 雨先。 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真的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只能互相等等 等等等等。 唱你会的那部分就好了呀。 我这首歌不会唱，报告王心宇出难题。 你刚才说你会唱一部分呢？ 泽华出的难题， 就是你后面那句我们接不上。 我这一句这一段我接不上。 不是你会的那一段，你接就好。 我会的那一段，那个我爱的人，是有吗？ 有啊， 有 啊。 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是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心怎么那么深。 好听，来吧，哥哥。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城里的月光。 你自己还是往下写。 有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耀，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真的， 相爱多是简单， 好像是吧？我不是， 是，没错。 这是我们乱接版本的 K 歌之王，但总之开心就对了。 对， 来，接下来我们就认真唱我们自己的歌单好了，谁来？ 小小玉玉。 好，那接下来我来。应该也差不多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吧？ 可能是。 那我刚刚唱了 Gotten， 那我这个是想看是不是会在某个街角然后遇到之前喜欢的人，那有可能也会问这个人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所以我要唱一首有没有， 很好听。 他进的有一 Turn off the light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痛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这是张玉翻唱维里安的有没有，听听歌就行了啊，不要 turn off the radio 了。有没有，你们三位有没有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太有了，那可太有了， 都是有是吧，就是歌里面的歌词所问到的那些哈。 嗯，当然有。 他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就是很安静下来，然后去听，然后再加上张玉的那个嗓音， 好好听啊！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这个歌，真的唱的唱的。 张玉，你就是这样的人吧？你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吧？ 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会问对方这样，我自己会自问吗？ 嗯 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其实我在感情当中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如果要是对对方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问你有没有爱过我，你就是这种问题我觉得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 你翻篇就翻篇了，你不会再去复盘这种？ 我不会，因为我可能如果要结束一段感情的话，就是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哦，你们俩是这样的吗？ 我是会，如果我要选择结束一段感情，我会纠结很久，这个时间线会非常非常长，我会确定，我会内心一定确定这个人我不能再继续下去，我才会说这个答案。就这点不太像图像，其实。 但你一旦说出去了以后呢？ 我绝不回头， 不纠结的， 绝不纠结，绝不回头。 感觉我们两个 好狠啊， 勾勾的表情又很到位，对，他露出来就是好狠的、 啊、处女与摩羯的狠。 勾勾呢？ 其实我也差不多，我只是就是 你是他那种快的，还是就决定分手的这个事儿 会很快 啊、哦？ 对，我是那种如果有一个点就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而且会沟通不开的话，我就想那算了，就是而且也是断了就不会再联系，就是也不回头的那种，像他刚刚说， 嗯， 就是分开那就分开了，然后这段时间我怎么难受那就是我的事儿了。 啊， 对， 对你这个就后面补的这个是很到位的。 对，怎么难受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是就也是再不可能了。 嗯，所以在分手果决这个事儿，你们三个人是一致的。 嗯嗯。 那翻篇以后会难过多久？这个事儿你们是一致的吗？ 我会很久。 啊，心宇说很久。 我会很久。 这小女生应该都会吧，就是经常会很难受。 狗雪莹也会难受很久。嗯、那张玉呢？ 我觉得我也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刚分开，我觉得肯定无论是谁提出的都会难过，然后我会让我自己在那个时间尽情难过，但是要有一个节点，就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嗯， 所以听起来你应该是最快的。 我比较快吧，但是嗯，很多东西会留在自己心里很久，但是我会比较理智的去处理它。嗯， 好，有没有之后？程曼曼说：“好棒啊，你们三个都好狠呐、啊！” 反正图像 就是对自己狠吧， 图像还是很果断的哈。 对，有没有之后？我们接下来是延续这样的情绪呢，还是翻篇？ 可以延续一下。他问有没有，然后我还想唱一首歌叫《没有意外》。然后还是要麻烦老王给我伴下奏。 你看你平时在家里面去看他的专场演唱会没有白看。 对对对， 关键时候他就冲出来当乐手的。 没有意外。 吉他，稍等我一下。 你们俩是住一起是吗？ 对，我们两个住一块。 你们在家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一块儿来唱歌？ 会啊，然后张玉他们也会经常来。 对，是的， 但是也不太会经常这样， 因为我是天天，我是一定要弹一会儿琴的。嗯、 没关系。 爱来不及爱，也来不及怪，谁闯进生命又离开。掉下来还是意外，不争气的没能忘记你的坏，可惜后来再也没有了后来，怎么忍耐没有意外，我只逃避在我封闭的舞台，你在谁的怀里撒娇被宠坏， 吉他配的也好好听啊，这首歌曲简直了，那这个11:52很容易想入非非的时间点， 感觉就是这首歌感觉就是要用一个就简单的乐器去配， 嗯，好好听。这是蔡徐坤跟林宥嘉合作带来的没有意外、 哦、对，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时间了， 最后一首歌到我了 那就无事生非吧， 无事生非 怎么唱，弹唱还是 伴奏吧。 好，今天我们九七四 live show KTV 最后一首歌曲无事生非、嗯、 会唱吗？ 客厅里的相片何时挂回了左边，你没带走的衬衫被当过几遍，滴一滴回来过前进这古雨里面，要不然你的指纹怎会不满被掩，上钢盔 徘徊，我明明听见你酣睡，谁说是我在捏造是非，知己的幸福曾徘徊，忘了忘记那滋味，那是我仅有的抚慰。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 一言只留在那天，旧回忆一刀未剪，轮回着上演。 九七四 live 秀明天不见不散，谢谢张玉、王馨雨、勾雪莹以及谢谢李寒露，明天见，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前赴后继，铸就辉煌。